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燕无师扭头朝沈乔望去，对方正闭目运功，侧面白玉一般，在日辉之下展露温润光滑。青色衣领将一段线条美好的脖梗包裹其间，在近乎禁欲的清冷之中，又透出一丝机不可察的温软。燕无师平生见过的美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作态若高岭之花、凛然不可侵犯的，可却从没有人能像眼前这人一般，闭目宛若神佛，睁眼则有三千红尘温柔。正想到这里，沈乔便睁开眼睛。 等夜深人静时，我回去看看吴伯和阿青吧。 我说过，雪婷要维持佛门光辉形象，必然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下手。雪婷出现后，那处宅子的存在已然暴露，无名会知道如何自处。 他生性凉薄，对旁人生死素来很少放在心上。在他看来，无迷既然是幻月宗中人，为了幻月宗死，那也是他应有的归宿。便是那个阿青，燕无师也绝不会有半分同情心软。然而他也很清楚沈乔是个什么样的人，只怕他这话一出口，对方立马就要回去瞧瞧。若换了从前，燕无师只会冷眼旁观，但今时今日，他却竟然会为沈乔示意。 你知道我为何带六只麻雀回来吗？ 沈乔一愣，不明白他为何忽然这么问，还当有什么深意，微微歪头，还真就认真思考起来。燕无师不知从哪儿剥下一块树皮，将烤好的麻雀放在上面。沈乔一看，当即就差点控制不住面皮抽搐。只见树皮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六只麻雀，五只间距一致，围住中间那一只。 这叫梅花雀， 你自己想的名字吧。 要先吃中间那只，才能吃旁边的。 为何？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舒服些啊。若你把旁边的拿走了，梅花便残缺不全了。 他这是又犯病了。 阿乔，我一番心意，你忍心这样浪费了吗？ 沈乔从来没指望自己的舍命相救能得到对方感谢，但若是这种方式感谢，那也太奇怪了吧。可想想燕无师这人的行事作风，沈乔又觉得下次便是他又弄出个什么梨花雀、桃花雀，也不会令人吃惊了。毕竟不是所有人在客栈用饭时都能无聊到把碟子里的青豆一颗颗码起来。他迟疑片刻，终于拈起中间那只麻雀，尝试着咬了一口，除了没放盐之外，味道还算可以。 你现在伤势如何？ 你摸摸不就知道了。 说罢竟是毫无介怀将手递过来。手腕穴道素来为命门之一，无论武功多高，一旦被拿住，对方就不敢轻举妄动。若换了谢灵做出这样的举动倒还不稀奇，可沈乔知道他不是。他按捺下心头异样，将手搭了上去。 有些内伤，但不重，休养一两日应该就能好。这山中阴冷潮湿，处处不便，立上一两日也就罢了，总不能躲太久。你可有什么打算吗？ 先去汉中，再到长安。 这样不就绕了一圈吗？我以为你会直接去长安，入了长安，有幻月宗势力在，又有诸主庇护，雪婷也不敢妄动。 我没死的消息既然雪婷已经得知，其他人就算现在还不知，再过些时日也必然会知。你能想到要回长安，别人肯定也能想到。从此处到长安的必经之路上，定会有无数埋伏关卡。 这一层我想到了。 你当雪婷等人杀我，目标只在我吗？ 他们真正想对付的应该是周主。 不错，我也曾说过，佛门想要扩大影响，只能通过当权者来实现，所以他们就万万不能落下弑君犯上的污点。 否则就算没了宇文邕，将来任凭哪一个皇帝即位，也不可能重用佛门。至于突厥人、六合邦、法净宗等，由他们来做这件事情，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还会有重重麻烦，还不如让宇文邕身边的人动手来得快。 皇后阿史那氏是突厥人， 孺子可教。阿史那氏被宇文邕冷落防备已久，自然很愿意帮段文鞅添上一把柴火。还有太子，太子好逸恶劳，整日玩乐而不思进取，皇帝对其不满久矣。太子自己也明白，若不趁着老爹还没生出废黜之心之前先下手为强，他的太子之位未必能保住。 太子身为人子，当不至于。 话到一半有些说不下去了，沈乔忽然想到玉矮，自己与他的感情难道会比皇帝与太子少多少？可对方还不是毫不留情地下了相见欢，天家素来以无情闻名，太子未必就做不出弑父之举。 哎，阿乔，你又不笨，唯有心软二字时时牵绊住你，令你对人对事总往好处去想，而不揣测其阴暗处。若没有我在身边，你可怎么办呢？ 若没有你在身边，我的日子怕只会更加平顺百倍吧。 沈乔差点脱口而出，但他温厚君子哪里说得出这样的话，被对方这句话反而将注意力拉回原来的话题上。如此想来，这盘棋果真是步步惊心，环环相扣。燕无师这边出事，幻月宗群龙无首，魔门其他二宗必然按捺不住给幻月宗找麻烦，边延梅自顾不暇，肯定会疏忽宇文邕那边。皇后和太子一个是枕边人，一个是亲儿子，边延梅再厉害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跟在皇帝身边，他们想对皇帝做点什么，那的确比武功高手直接去刺杀来得简单方便多了。 那汉中呢？ 齐王宇文现在汉中还有些兵力，先过去看看情况再入长安。 沈乔明白了，燕无师觉得宇文邕凶多吉少，所以要提前一步找好退路。太子崇佛，对幻月宗没什么好感，燕无师也看不上太子，所以决定将宝压在齐王宇文宪身上。在此之前，幻月宗必是对宇文宪也下了不少功夫的。雪婷觉得他们会去长安，其他人必然也会这样觉得，只怕没人会想到他们会去汉中。论狡兔三窟，没人比燕无师更精于此道。山里的夜似乎来得尤其早，日头刚刚西斜，头顶树叶已经密密麻麻吸取最后一丝光亮，洞穴中柴火噼啪作响，总算驱散春夜里的一丝寒意。但沈乔没有运功，而是在睡觉。与雪婷的这次交手，他还是受了不小的伤，即使有朱阳策真气护体，但他毕竟是肉体凡胎，眼下境界与雪婷相差有些远，受的伤断不可能一两日便好。夜里还发起热症，额头滚烫，陷入梦魇。梦中光怪陆离，各色人物纷纷登场，沈乔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最仰慕崇拜的师尊提着沾满鸟毛的山河铜杯剑质问他： 阿乔，你为何将山河铜杯剑拿去剃鸟毛？ 师尊，那是燕无师干的。 你看这上面还有什么？ 啊，黑色发须。师尊，您果真用山河铜杯剑镜面吗？ 胡闹，这明明是你拿着为师的剑去玩，还赖在别人身上。昨日刚刚教会你橙子，今日你便明知故犯，看来不罚不行了。 弟子知错了。 躺下，既然错了就要受罚，你便在此好好待着， 没有为师的吩咐，不准起来。 师尊，您将石头挪开吧。弟子错了，师尊别走。胸口好疼，好疼。 燕无师听见他的呢喃，睁开眼睛低头看去，便见火光之下，对方眼角隐有泪痕，竟是在梦里哭过了。他伸手过去，触手湿润，本以为泪水刚流出来应该还有余温，谁知却是冰冷的。 这样一个人，必是在千娇百宠中长大的，否则如何会养成这样柔软的心肠？ 雪莲。 他神色一怔，忽而浮现一丝诡异残忍，像是面具陡然被破开。很快，暴虐、疏离、温柔等种种表情聚在脸上一闪而过，如同千万张脸同时争先恐后，想要主导一张脸上的表情，令人不寒而栗。体内的气息开始奔涌乱窜，像极了之前无数次走火入魔前的征兆。燕无师突然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复又睁开双目，伸手摸向沈乔的脸颊，细细摸索，一路蜿蜒往后扶住脖梗，将人往上微微捞起，然后低下头含住他喃喃不休的一语，悉数吞没入口。沈乔昏昏沉沉，脑子里有一根弦一直绷着，叫嚣要醒过来，但上下眼皮却粘得很紧，无论如何费力也张不开，偏偏唇上传来奇异的热度，似乎有什么东西侵入肆虐。他挣扎半晌，口中溢出微弱呻吟，终于勉强睁开眼睛。火光烧了大半夜，已经渐渐弱下来，身体被人抱在怀里，隔着衣服肌肤相触，令人有种自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慵懒，宁可就此沉睡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沈乔陡然感觉喘不过气来，但这股压力不是来自胸口的内伤，而是来自口鼻。 堂堂玄都山掌教，却连呼气吸气都不会了，传出去怕是会让人笑掉大牙吧。 调笑的声音传来，似远似近，实则不过是在耳边发出。两人脸贴着脸，对方的舌头正从自己微微张开的嘴巴撤出来，还慢条斯理地在沈乔唇上亲了一口，这才稍稍拉开一些距离，捏住他左右脸颊往旁边扯。 傻掉了？ 哎呀， 阿乔，我是谢灵。 谢灵？ 我是谢灵，你不认得了吗？你睡迷糊了，谢灵也打。 谢灵怎会唤我阿乔？ 是了，我倒是忘了，他是叫你美人哥哥的。不过这称呼我可叫不出来，没想到你貌若良善，却占了我这么久的便宜。从前听谢灵叫你的时候，是不是面上不露，心里却快活得很？ 胡说八道。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